欢迎到我叉叉呢梁爱杰达， 我系末日。 今日2022年10月3号，咁咧下一个风嚟紧啦，今日打风头黐线啊，大佬。不过依个风应该打唔正嘅，希望。 呢度系我叉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咁啊，呢个台风华加沙咁啊，号称话有山竹咁劲， 结果 咁啊，其实呢样信息系嘅，其实、对香港嚟讲唔系啫。 咁咧，直至到今朝早出门口为止，咁我屋企附近啲树仲未清理好嘅，即系嗰林多树啊。其实上次山竹又系咁样噶，啲树咧差等差唔多成，唔好一我唔止一个礼拜，成两个礼拜啊，都未得闲清理，冧晒。因为九龙湾啲树咧，嗰啲运动场啲树啊，吹到咧，哇！你仲未清理噶？朝头早跑步咧，经过啲树仲系，即系叫啲树咧，佢纯粹咩搬埋一边，冇阻住条路，算顺捻数啊！嗰只 应该佢有轻重缓急噶嘛，即系佢第二日就已经将最紧要、最阻住晒大家嘅地方嗰啲就清咗啦。第二日就已经咁，但系剩翻嗰啲就只能慢慢嚟啊！你人手有限噶嘛，同之前山竹一样情况啫嘛。山竹第二日都系濑晒嘢噶，咁第二日之后已经系主要道路已经清咗，但系其他啲冇咁重要嘅地方，你有时过成个礼拜之后先有人清噶嘛。咁啊，由头讲啦，首先就呢啲咁嘅大台风咧，之前一定有啲气氛衬托下噶嘛，咁啊啲人就开始讲，因为呢条打香港嘅台风入边最大一定系得一条完美路径嘅啫，就系、是、经过呢个台湾同菲律宾之间嗰度，因为那个台风可以你唔经过嗰度嘅话咧，如果你北少少或者南少少嘅话咧，经过咗中央山脉或者菲律宾 high high 都好啦，喺陆地上面都会弱咗噶啦嘛，因为陆地冇咗海水嘅补给啊，会变弱，就算原本几大都好啦，都系嗰两边濑嘢嘅啫，所以要打正香港就第一个条件一定要系咁样中间穿过。 而且中间穿过嘅时候咧，你个位你只要条路线冇咩古灵精怪嘢，即系嗰乜鬼现象，即系圣婴现象古灵精怪嘢咧，即系台风本身互相干扰咧，会令个台风嗰个路线有唔同噶嘛。如果冇呢咁嘅情况干扰嘅话咧，你由咗台湾同菲律宾中间穿入嚟嘅话咧，基本上直接打到香港噶，即系打到正嘅。 大致上是香港嗰边可以北少少，可以南少少，咁今次就西偏咗啦，所以就冇之前山竹咁严重，对香港嚟讲，只系对香港嚟讲咋。不过讲呢样先，我先吐槽翻佢个名先，即系呢个名到底，即系个名真系好苏联风啊，即系可能话格纳兵团啲 fan 咁样，真系成日都觉得佢嗰个意思系灵活快速咁解，但系我觉得系似话格纳嗰啲 fan 嚟嘅，真系唔紧要啦。 嗱，咁佢啲名字你知啦，系亚洲各自己每人掟几个出嚟，咁咧就轮流用嘅， 五个，每人各五个，系嘛？ 咁今年呢名咧，其中一个就有啲意思嘅，嗱，所以有嗱呢啦，百合啦。咁大家就知道啦，跟住有玲玲咧，同某个 Love Life 角色嘅 nickname 一样，咁咧就结果咧日本一打咧，就成个日本咧就即刻攞嚟玩呢个利他啦，喺 X 嗰度，但呢个风唔打唔正嘅，即系之后突然间消失咗自己，莫名其妙地。 讲名之外，就佢前面咁样话你听几咁大啊成啦，咁啊，有一个我都几睇唔过眼就系。应该是英文先，我不是非常之说到底边个先边个后啊？有人就话呢个系喺呢个地球可以产生嘅最强嘅风啊，上限啊，性 嗰个好劲。 除非你将五级风叫做最强啦，咁就冇得讲嘅，因为大家都系超标嘅，大家都系十号风，咁十号风都有唔同级数噶嘛，即系我哋心目中啦，即系有啲系啱啱好叫做十号嘅啫，有啲咧就系打到黐捻晒根嘅，即系。两个完全不同，咁其中一个指标就是中心风力，呢一次应该是905个帕斯卡，以超强台风，即系计入史册嘅级度咧，其实未到嘅，你都未低过900，就算是山竹啊，都是895咯，系啊，要你差不多要低过900先系进入史册级数，佢话是905，即系喺打嚟之前啊，未到嘅嗰阵时，仲应该再一日左右先嚟到，啲人就已经吹到话啊呢、这个世纪台风乜乜先，我谂紧。哇，大佬边有咁黐筋啊！即系， 但今年系台风，今日超咗台风打针嘅。今年呢、这个剧叫做急嗱，本身之前嗰个已经好劲噶，其实为白咁样打嚟都算劲噶啦。嗰个 都少十号嚟啊， 都挂爆风球啦，即系风球嗰个都挂咗 啊， 起码有夹放啦。 跳咗 有夹放，对我香港嚟讲有夹放好重要。 OK， 其中一个最大影响就当然系飞机啦，系嘛？ 讲下飞机，讲下首先讲咗今次嗱，今次同我影响咧，讲真嘢先啦。咁华加沙打嘅时候咧，就啱好就撞啱就东京游戏展出发嗰日星期三，佢早期早一个礼拜前已经讲噶啦，就话佢已经吹紧，即系已经做晒叫做咩事前嘅危机管理嗰只咧，就嗱讲得明好劲噶，你班友啊，冇话我唔警告你啊，咁就讲到好劲，咁咧我老豆就喺度话， 有冇咁夸张啊？礼拜今日礼拜四咗，下个礼拜就知道晒。我话我点知啊？问我风嘅嘢有识条天啊？但佢话好劲咪好劲咯，咪信住先咯。 咁样真咁啊，的确唔好太睇小现代科技计算呢啲，其实系用超级电脑可以计咗出嚟大概个大致路径，因为其实个路径好容易估噶咋，又唔系好似好易啊？你只要睇边度个气压区啊，睇个地图，你就可以计到佢大概去边度边度。当然佢就始终会有少少偏差，但系大致上行得几快，行得几慢呢啲嘢咧，系有得计嘅，有得计咗出嚟嘅。咁当然你要计嘅好多好成，所以咧你成日会听啦，香港个天文台嘅超级电脑其实系区内入边非常之强嘅。以区内嚟讲，以嗰啲成日啲超级电脑啲排名榜啊上榜嘅系用佢嚟去计，因为佢要计好多嘢，即系气压啦嗰啲嘢，去计到佢点样行几耐，大概几时会去到边个位。所以佢一到出嚟嘅，当然唔系好准嘅，毕竟数要计嘅嘢太多啊。咁后尾佢都比原本预计都快咗咯，同埋细咗咯。但系大致上你都可以知道系嗰个时间噶咯，系星期三嚟噶啦。如果唔系佢快嚟快去嘅话，你仲大镬添啊你。 嗱，咁我就讲埋啦。咁讲到星期一咧，个天仲 OK 嘅，好热啊。跟住去到星期二朝头早，佢已经刮三号风球啦。咁嗰朝就出去跑步。feel 到嗰种感觉，即系嗰种热法咧，你 feel 到系就嚟打风噶啦，感觉到 feel 到嘅。 台风前嗰种闷热法， 同埋嗰种阴阴湿湿嘅感觉啊，即系好难形容。但系你知道嗰种低气压咧，你 feel 到嘅感觉嘅，你好难用言语形容嗰种感觉。但系你只要经过你喺打风嘅地区长大嘅咧，你身体系自动 feel 到呢条风打唔打成。如果你落啲情况之后咧，你突然间话嗰种热法咧，即系嗰种闷热法咧，你知道哇，要风扑街啦，打到正噶喎。但如果唔系嗰种闷热法嘅话咧，知道诶，劲有限啦。 解释翻少少啦，你嗰个感觉系乜嘢啦？台风前增压，其实调翻转唔系低气压，系调翻转系高气压，因为个台风嚟之前会局部地短暂增压嘅，先增压，然后个风嚟到嗰阵时候就。越接近风压就越低压，大家知啦。但系喺嚟之前咧，系会有个咁样嘅嗰个感觉，其实系咁样走出嚟嘅。 嗱，今次华加沙咧，我个人 feel 到咧，佢个闷热法就唔系以前山竹嗰种劲法嚟嘅。即系我嘅身体 feel 到啊，嗰招跑步，咦，系闷热，系打风嗰种闷热，系劲，但系唔系去到之前韦伯嗰只，因为我觉得韦伯嗰仲劲啲添，个风个热法，可能因为佢之前又一个礼拜前又打完啦。因为佢个风系超屌，真系个个礼拜打风啊！屌，大佬由六月开始，差唔多就咩，每个礼拜六打一次风，去到呢个地步嘅。啱好佢啱好米纳姐嚟完之后咧，佢嚟华加沙啦。咁星期二朝头早，咁星期一咧，因为星期六佢今次咧天文台讲到就话夸张到咩？星期日啊，就已经流传话机场话明噶，星期二要闩机场，三到六个钟头，叫啲航机取消，咁我扑街咯。但系。你一嗱，佢因为机场未宣布，我唔可以取消机位噶嘛，要等佢嘛。好啦，星期一佢取消机位啦，咁我即刻咁咧，我嗰时唔知道，嗰时我唔知道佢原来咧取消机位要用手人手 check 咧，先有免手续费。咁我喺网上取消咗机位，就罚咗就唔见咗成千蚊手续费啦。咁呢个就永安就冇，呢个系我自己问题啦。咁好啦，我即刻喺永安就订咗港航。点解港航嗰时其实已经取消咗噶啦？但港航佢。但系咧，永安仲俾你订，我顶咗佢个费。结果我订咗之后唔够两个钟，佢话 cancel 个机位。咁我就唉顶你个费，唔喐住，按兵不动，等12点钟呀，用手机 check 啲航班，见到国泰，咦，开星期四喎，有机位喎，即系国泰收得最早，国泰收风收得早啊，知道星期四个风会走啊，佢着翻最快，星期四凌晨已经开翻飞机啦。 因为佢做好晒 plan 噶，佢事前就已经plan 好晒，几时落波会要点样对策，几时落波要点样对策，佢一晨早已经做好晒，佢只要等天文台个更新消息，佢就可以即刻马上可以去做嘢噶啦嘛。 系啊，咁你好嘢，焗买，结果成6000蚊啊，5600啊，OK 贵噶，咁你冇得选择噶啦，喺情况之下就 冇办法，铁纸系唔等人噶嘛。 同埋其实话贵。都唔系贵得好紧要咁啊！你而家你如果你啲旅游旺季咧，你坐廉航啊，即系例如话Beachy啊，老母嗰啲咧，包行李啊 ，pick 卡你包埋出都接近4000嘅，其实即系叫贵1000-2000咯。而家嘅因航啊，其实唔系贵好多咋，即系佢同啲廉航链咧价钱其实跌得 OK 嘅。即系如果你即系呢个阵间，因为有机会再讲啦呢个。 咁就叫做而家其实你菜心堂唔系太贵嘅啫，以前可以好贵啊嘛，我心目中。啊，好讲翻旅行啦。咁星期三朝头早仲系三风球嘅，因为我唔知嘅情况点，我就攞晒我啲行李，即刻搬晒翻 office， 喺 office 打机，跟住1:20啊！依一年天文台咧打风时间咧预告非常准，话1:04打风就1:04刮爆波。 哦，咁。挂波呢样嘢本身系人为嘅，即系以前咧就懒系好似话要好科学咁，真系大风先嚟。咁其实对人民活动嚟讲，其实我话八号就八号噶咯，其实冇所谓噶。你早少少讲固定咗个时间，咁大家知道系嗰个大哥嘅时候，你有去到八号嘅风力啊，早一个钟、迟一个钟冇所谓噶嘛。其实最主要系讲紧你人类嘅活动几时停，先系对大家影响比较大啊嘛。即系除非你话，即系佢真系迟得好紧要，佢挂得好迟，但系其实已经风开始大，大家开始危险啦。除唯一系咁嘅嘢嘅啫。如果唔系嘅话，你挂咗八号，所有嘢停咗，咪停咗咯。以前系真好中意攞得好慢噶嘛，攞到好慢，想真系要去到有危险先去停。 第一无谓啦。 咁啊，变成几时打你唔清楚，即系连天文台都唔清楚几时挂波，咁咪变成大家好容易失预算咯。你晨早讲清楚系几时几时，咁你大家做嘢又你要停工嘅，你要停课嘅，你要飞嘅，你要如何都好，你都识得去因应佢啊嘛。 好计数，好嘅，好计数咯。或者请假嗰啲嘢，好计数咯。嗱，咁嗰朝早我就1:08啦，跟住我喺公司度打机啦，跟住打晒二达啦，发现咗原来晒二达咁鬼多嘢搵唔到嘅，即系未之前未搵过啊。咁嗰晚我搭8:00确认咗啦，机位冇取消啦，国泰即系我，因为其实我最惊就咩啊？突然间收到话星期四机位就要取消，我心扑你个街啦，咁我不甩啦，所以我留喺公司其实咩，以防万一啊，喺部留喺公司部电脑面前就咩冬瓜豆腐，即刻去即刻再搵机位 K 卡嘢，结果有惊无险，咁我8:00就翻屋企，嗰时八爆波噶啦，咁我翻到去我喺附近，咦有啲风，OK 凉爽，大风冇雨。几舒服嗰只啊，即系甚至我冲动就系好唔好跑步咧？但系大佬好暴风暴喎，屌仲有一步，仲有咪喺冬瓜度保险唔赔，所以先至唔做咁傻事。 呢个都系一个迷思嚟嘅。其实打风系咪保险一定唔赔咧？唔系嘅，要视乎你买个保险条款，好多都会同你讲暴风唔保险唔包，呢个系事实嘅。但系如果你要包埋咧，其实系可以包嘅。 钱啫嘛，但我就梗唔会啦，因为嗰时个风未打到正啊，所以咧嗰日咧星期二嗰日咧夜晚咧，其实系 OK 风和丽嘅。但系喺嗰再啦，唔系星期三、星期二。 我觉得主要系在于系，如果你嗰阵时出咗日出咗咩冬瓜豆腐上个头条嘅话咧，系大家会屌你。 你好弱好攞，你要好攞咯， 攞一世嘅真系。 不如此时一世啫，好似台风嗰、那个嗱，虽然话而家叫做咩出咗意外入咗医院，好应该冇事啦。咁佢冇应该冇咩生命危险啦。到而家 一度昏迷啊嘛。 系啊，但系依单嘢肯定俾人耻笑耻笑成世啊！屌你睇浪，仲带个细路睇浪黐捻线嘅，我觉得。即系咁讲，你大人睇浪算啦，我OK 啦。你大人就你带埋个僆仔去，佢就搞错啦。不过依个算唔讲佢住。讲翻我个人嘅睇嘅经验。咁星期二夜晚八号风球啦，咁我翻屋企，咁我因为冇嘢做，我嘅瞓觉啦。好啦，12:00仲系风，出面仲好宁静嘅，去到2:00啦，开始肉体啊，即系我仲瞓紧觉，但系我 feel 到咧，出面啲声音乒乒乓乓啦，可以。然后第二朝起身擘大眼，10号风球，因为佢凌晨1:00挂10号波，咁望出嗰时咧，已经一片白色啦，窗口，即系已经横风横雨啦。 即系种砰砰啊，系咁砰 砰砰砰咯。 因为嗰晚咧，系我呢边时差问题啦，所以我呢排我系望跟住大家，系唔少人好冇你咁咩啊，系惨到系吹到响到瞓唔着啊，直情系。唔系佢话紧张，唔系成日系出边好卵嘈啊， 砰砰声啦。 即系 即系除咗好，因为只风系好劲，我自己系我系瞓着咗，我都听到嗰啲声音啊，即系嘈正夸张到咁程度啊。 即系细个会咁嘅，但系大个之后咧，真系。只有山竹嗰一次先有撞翻嗰种感觉，真系系啲风打到落个窗度，砰砰声，然后嘈捻到你瞓唔着嗰只嘅程度噶。 系嗰山竹嗰次，我因为山竹嗰时候我喺顺丰度做 part time 啊嘛，哇翻咗之后唔系嘛，成个深水埗好似人哋咩即系叫做荒野求生嗰 style 啊，即系成个深水埗咧近住石硖尾嗰度咧嗰啲树咧冧捻晒啊。好夸张啊！嗰次 咁今次都有冧树啊，都系冧到四围都系啊。香港 嗱，直接讲埋啦。 香港嘅树都向来都系唔襟吹噶嘛， 唔系话我哋香港啲树特别衰，系我哋啲 根 嗰啲建设嗰阵时根本冇留位俾人去生根。你见佢冧咗一棵好似五十年咯，嗰棵大树、 啊、 一冧落去，喂大佬你啲根好似全捻部都喺地下度落唔到底嘅，全部都喺最近嗰几十 cm 入边嘅啫。 冇办法啦， 即系你咁样怪人得一吹又冇咯。 咁讲翻我啦，咁嗰朝早咧，我十点钟左右，因为星期四朝头早我就去机场啊嘛，咁我嘅星期三就趁十点钟去附近，因为我附近有启德站咧系仲开嘅，就十五分钟一班，咁我就趁住落去一落架，咦冇风喎、啊，啊几好彩喎、啊，啱好就撞啱只风与风之间咧，嗰啲平静时间啊，但系当时屋企附近啲车嗰、那个小巴站咧就已经系咩荒野求生状态啦，啲树啊全部冚住，啲树咧全部冚住晒啲小巴的士咁样。哇，佢咁紧劲啊！然后行到去启程村，启程嗰时都唔系好大风，因为启程村附近啲树咧一伸起啊，啲树唔系好大棵啊，就冇话即系啲树散到周围都系。但系呢个时候咧，我最伟大嘅麦当劳就救咗我一命啦，因为冇份冇早餐食。今日呢个打风咧，麦当劳系一廿四小时全开嘅，继续开嘅。呢样嘢我觉得就系咩？你应该感谢麦当劳。冇麦当劳班友连试冇得食啊！咁样扑街。 哦，其实有部分细铺头都有开嘅。 有。 因为调翻转讲就系、是，你已经喺个公司度最安全嘅地方就喺公司，你放工仲危险。 系啊 ，seven 咪seven 啊 ，OK 咪开咯。咁有啲街市都有开嘅，有啲人系咩都冇嘢做。只有嗱，佢住喺啲商场，即系嗱，佢住屋村商场咧。咁你一落楼下就是商场咯，你完全唔需要经过室外嘅，咁咪翻工咯，开门咯，开士多咯，啲人 系啊， 有噶。 因为调翻转，以根据香港嘅台风及恶劣天气啊工作守则，新芬拉迪嘅嘢，我唔记得咗个准确名称啦。入边讲其实系讲紧八号或以上黑雨啊呢啲咁嘅恶劣天气，会建议你留喺室内。咁通常就系叫你唔好翻工，但系如果你依喺工作入边咧，佢系叫你唔好放工噶。你留喺安全地方啊嘛， 系啊，仲危险噶，所以叫一系叫提早收工咯。我打工嗰间食店咧，提早一日已经有爆破风球，即系叫散走，因为今日风佢讲到咁紧劲，冇人敢搏啊，大佬。喂，有乜都，因为如果你话街坊食堂可以 OK 啦，屌你自己落去啫嘛。但系喂，你连锁公司，喂有啲人住喺好远嘅喎，你叫人翻工点翻去啊？唔通叫佢瞓工瞓间铺度啊？ 然后如果是部分人回到工部分人回不到的话，你间铺头就开不到了，其实都是。 早两三年前，咁我嗰时我间我就喺嗰间喺北角间分店做嘢嘅。嗰日我回到去八爆风球，全个北角区得两间，得我嗰间铺头同埋麦当劳开门嘅啫。结果呢麦当劳嗰间麦当劳呢要出咗喺 Facebook 出通告话，你哋唔好再嚟啦，我冧咗档啦。跟住影一张相。成几百人喺门口塞满晒间麦当劳， yeah. 我心哇有冇咁悲壮啊！班仆街。而嗰晚我喺嗰间直铺做到咧怀疑人生嗰只态度，即系得我同个高级经理两个做厨房，出面得一个人，跟住所有人涌晒落嚟食，哇！排做紧到我黐紧咗线，真系做到呕啊！ 咪话咯， 跟住我记得好捻后悔地，屌做咗之后我炸定唔肯翻算捻数啊！屌，真系做到喺度喊。 因为就是讲紧你只有部分人翻到工的情况下，仲要特别多人嚟噶嘛。如果你开到铺嘅话， 系因为佢嗰次咧就咩个风唔，大家冇谂过咁劲，唔似今次咁。因为今次咧就咩星期日啲人已经抢购啦，即系成个超市搬空晒。我星期日朝头早去超市睇一睇情况，即系八卦啦。哇，乜咁清，乜咁干净嘅超市，所有啲公仔面啊，俾人全部抢晒。 即系你两三日啫嘛，有乜咁大不了啊？要抢粮嘅情况，因为好简单，我就当你真系食少日菜，你都会变被死嘅都好啦。咁其实你买两日菜唔使死啊。 就系咯，即系成日好近都话，因为啫一日半日买咩？我心你理佢啊，有难啲有机会俾人做下做，有机会做下生意，你每日就唔好阿支阿租啊，真系。 不过我喺呢个时候先发现咧，原来有啲人系真系一两日嘅粮都唔储嘅。喂，你屋企真系咁干净，餐搵餐食，餐餐清嘅，咁厉害？ 我就屋企除咗公仔面之后，基本上就系好简单半手咋，基本上系你话半，你话一日都 OK 啊。 咁食一日两日公仔面罐头唔使死啊？ 有呢样 OK 嘅，有嘅，我都有嘅呢样嘢。咁但系我属于叫唔储粮嘅类型咯。 因为我是储三十日粮的人来的。唔懒得跟你讲笑，真的有三十日应该不止的其实。因为我有个大冰柜并乜鸠嘢都对轮晒落去，再加埋啲干粮啊剩。 哦，咁外国唔同啲，因为你始终外国你屋企有个好。 唔是，我是讲紧香港。 我是讲紧香港嗰阵， 香港啦，哦， 我村屋有个大冰柜嘅， 哦，咁咪冇啦， 即系我觉得系大家系趁热闹咯，即系变成就系有啲似细个嗰阵咧打风啊，系真系讲紧系有一两日系直情街又出唔到，咩都做唔到噶嘛，即系细个嗰阵个程度啊，即系重现翻嗰阵时嘅个情况咯。而家超十号风球期间，你都可以落去食麦记嘅， 但系我觉得好蛇嘅。等啲超市啊，等啲街市啊，发下所谓叫做咩大风财啊嘛，难得有机会，我觉得 OK 嘅，即系叫做咩仪式感呢叫做。Yeah, 你话仪式感就话啫，即系你提早买咗之后，你剩翻去咪又系你往后都系要食翻，你后边个销售额咪下降翻咯。 但问题就系、是，我觉得仪式冇所谓嘅，即系叫系一系仪式嘅部分嚟嘅 ，OK 嘅，我可以接受嘅，即系我唔会笑人嘅，我自己唔会咁做，但系人哋咁做，我觉得 OK 啊，几好啊。香港人香港文化咁一样嘢系， 啲人吐槽话咧食死日菜会被逼死嘅咩？ 但冇所谓啦， 即系吐槽啫。你话咁，因为好似我咁样，喂，我屋企有一个月嘅存粮，你打一个月风我都冇所谓咯。因为自从呢个冇肺之后咧，我屋企系存咗一个月嘅粮嘅，系真系足足有一个月粮。 咁唔同啊嘛，但系一般嚟讲，如果我屋企咁样，我屋企嘅雪柜。就算我屋企咁讲真系要成日话一两日 O K 嘅，虽然个雪柜好细， 咪就系讲紧你打风最多一两日嘅啫嘛，三四日都好啦，你都未至于饿死啊，最多系冇新鲜菜啫。 同埋同埋永远喺打风时候，电台个广告就斋麦当劳24小时永远为你服务，落老麦啦。 啊，因为我仲见到张相系讲紧呢个十号风球嗰日嘅朝头早，已经系7:00，嗰班车未到坐满人。但是所有坐位都是有人的那个状态啦，即是味道塞到满晒，但是所有坐位都坐晒。 即十五分一班嘛。 啊、都几恐怖下大佬，那个是十号风球来的大佬。虽然香港而家地铁呢已经是讲緊非露天的地方只有十号风球先有可能会停。正常的情况下它都可以开到俾你都会继续开的。这个已经是技术先进问题啦、但是露天段另计啦。 露天我咁讲啦，咁星期三我去麦当劳早餐啦，企完村嗰间。咁呢企完村嗰麦当劳呢佢有落地玻璃嘅。一打风呢佢就将个铁闸呢就拉咗落嚟就挡住一半玻璃。但你依然可以睇到个窗口嘅，即係叫咩一路上风一路食老麦。好抵死嘅。咁食完之后就行去啟德站啦，因为啟德站嗰度系有条路呢全程系有瓦遮头嘅。咁呢就好啦，去到落到去啟德站。发现到屯马线咧，大围嗰头咧系露天噶嘛，所以咧屯马线咧就只系去到钻石山站，咁咧就结果咧就15分钟一班，就非常慢。我本来咧嗰停车平时咧就20分钟就翻到去啦，但系我总共等咗成个钟头，因为落到去等15分钟，跟住等15分钟之后去到钻石山站，跟住又要等成20分钟先有架车，跟住先车到去旺角。 有限度服务啊嘛， 系啊。但塞满晒人噶，因为其实因为班次太少啊，所以咧架车上面佢又未知话塞到人逼人，但系你唔切你如果净系睇架车嗰个内笼咧，你唔觉得嗰时大风啊？啲人哇，乜多人食我咁样嘅？ 啊，咁好多人都有咁嘅需求啊嘛，即系 翻工啊嘛， 耍十号风都仲要翻工啊嘛，冇办法。 系啊，我成日讲话斋，呢、这个时候咧，你绝对要感谢肯开系开门做生意嘅餐厅，肯老麦便利店。冇佢哋呢班扑街，乜卵冇得食啊！等你仲落街，仲落街买老麦，你班卵样，又成日喺度教人哋话，即系 Facebook 最卵多啊，冇人性啊，又翻工啊，黑心企业啊！我心谂你班契弟又帮衬时唔系咁样讲噶，又鬼晒咁样，喂今晚噶、啊，等啊以日我阿朱阿朱，妖、我心谂你全靠呢班人就系话黑心企业，你冇佢哋，你班你出卵咗门口啊！咁样以后就唔吐槽佢啦。咁我翻到公司啦，1点钟。一望住好多年前油站，咁而家个公园啦，即系太子站、太子道咧，近住嗰个集合位啊，即系紫藤巷对面啊，成棵树冧咗。 嗯， 唔系冧嗰种，唔系系成条断咗只。 嗯， 哦哇，乜咁劲啊？系真系坚，我真系吓咗跳噶。一棵树其实好粗噶，成棵俾佢吹断咗，好夸张。咁我翻到公司啦，咁我就一路听住，因为一打风咧，我长期开住收音机听住打风消息嘅。咁嗰时系已经话到明噶啦。夜晚8点钟会改划八号风球，我又松一口气，因为即系表示话咩啊，得啦，咁飞机可以正常啦。 因为佢比想象中细同埋快咗。如果系原定路径嘅原定时间嘅话咧，你未必飞得起嘅呢架机。 但系今次咧个风系歪啲嘅，即系佢风系嚟一发咗，二系歪。佢今次嘅风偏西咗啲，冇打到正，所以个风12点钟佢已经落波啦。到我第二朝早4点钟我坐通宵巴去机场咧，先收波啦。去到机场。塞到爆晒啲人，因为个个都讲飞机啊嘛。咁本来我班机就8:08起飞嘅， 但佢 delay 咗成半个钟九点三，咁我以咁嘅情况下 delay 半个钟其实算好噶啦，同埋都 OK， 即系完全已经叫做咩？打完风之后天朗气清。香港呢样嘢好嘅，香港打风，香港人打风经验咩？即系身经百战。打你话嗱，之前打嗰、那个南华加沙之前啦，跟住上一次嘅风又系啦，再之前山竹又系，第二廿四小时啊，香港回复正常噶啦。我咧系真系好呢样嘢，我真系佩服香港喺台风处理方面。你几好先去台湾咁，到而家花莲用不准泥啊，顶你个肺！我上 X 睇啊，而家仲可以讲花莲啲人花莲开始喺不准泥啊清理，我心你有冇咁落后啊？ 吓、啊，梗系有咯，乡郊地喂，调翻转再讲，即系都系嗰句，乡郊地方同城市系两回事嚟嘅，城市嘅抗风能力一定系高好多嘅，就算哪怕系唔系讲台湾啦，即系你讲日本打风啊。佢啲鄉下地方都係吹到七個一皮嘅，你城市嘅石屎森林，你有咁 Q 多支筷子棟喺度，嗰啲全部有足夠嘅防台嘅能力嘅，嗰啲咁嘅高樓大廈一定係你冇咁嘅防風能力係唔會俾你起噶嘛，即係除非嗰啲咩偷工減料啊嗰類嗰啲嘢啦。 即係入即係日本咁樣咧，日本地震咁樣咯，日本樓咧對地震嗰個應防係特別強噶。 啊，即係香港又係即係你講台灣啦，就講埋啦咁啊，因為今次佢係穿過中間啊嘛，有啲唔知點解好撚中好撚黑，你睇先。有啲唔知點解好憎香港嘅人咧，係即係台灣人啊，係會真係咒啊！你哋食風啦，食正啦，你中資咁你就唔撲街死咁樣嗰啲咁嘅嘢啊！即係啊，雖然我前面講唔知點解，我係知點解，但我唔想喺度展開咁解啫。 知啦，大家唔想展開，大家心照，無謂講啦。 我係無謂喺度展開啫，有咁啊，然後大家就知道最終就係、是、嗱呢度人少少，我哋先講啦。即係咧，我真係有時搞唔清到底個十號風係打到嚟香港啊，定係打去台灣嘅。 嗱，呢样嘢真嘅。嗱，我咁咧，我喺佢打风去台北去台湾嗰时候咧，哇，见嗰度哇，世界末日，台湾又话又唔知又讲古有咩吹紧咗去啊，咁啊吹紧咗去啊，又冧咗咩 K K， 讲到跟住啲人咁有啲人咧话，哦，冇打台湾打香港啦，我心谂我费梗系唔出声啦，我即系费事喺嘈依家冇意思嘅，咁但系我当时嘅心谂就系、是、，come on 嚟咪嚟咯，香港屌未捻见过大风咩？ 我见过最穿的回应就是吓唔紧要啊，我哋又唔会打个风停两个礼拜电嘅。 咪住咯，我哋打风唔好停两个礼拜电啦，两个钟头电都冇啊。今年打风 有两个钟头都系有试过嘅，但系唔系全港啊，先讲。不过局部地方两三个钟头有嘅。 今年打风咧，公开嘅意外都好冇死人啦。今次打嗱， 咪就系嗰个睇风抵追风嗰单嘢咯。 咪就系嗰单嘢有咯，系纯粹就咩唔作死就唔会死嗰种嚟噶嘛。即系你唔走睇风就唔会出事，就咁简单。 我仲有 Twitter 上边有个呢、這个追风者之类啦，不过就嗰个太戇鳩啦。 唔系嗱，呢种又纯粹做咩？唔作死就唔会死。 最大镬，另一单就系海洋公园嗰单咯。 系啦，但都系大家都系当笑话啫嘛。但海洋公园有海，好正常嘅事啊。 即系调翻转讲，就系、是、因为我哋冇乜事，所以先可以舒之泰然，甚至可以讲下笑啫嘛。 但系花莲嘅体验就系、是、哇。我以为个风打我，但系打正你嗰度啊，你刮到咋嘛？你搞到咁大镬，系发生乜嘢事啊？你 好迷嘅地方就系、是、啦，佢刮到应该系台南高雄嗰啲南部位置噶嘛，但系最大镬咧，又系东部，又系花莲，即系呢个系佢有佢嘅因素嘅，佢嗰、那个硬塞湖啊，系科学嘅问题嚟嘅。不过佢哋唔即系你明知咁卵大嘅镬，你之前已经警告晒。你都知道嗰度会满，嗰度会成噶啦，你冇任何反应噶，即系个县政府系完全冇反应咁滞噶，即系我知佢哋有地方有反应噶，但结论而言就系冇啦，搞清楚嗰度，人哋唔系成个溃堤啊，佢唔系堰塞湖成个化咗所有水倒晒出嚟啊，唔系啊，系我哋以前塞西湖嘅嗰种情况。虽然我知道用塞西湖做例子，我哋嘅观众都系听唔明嘅，即系。在好耐好耐好耐以前，我出世之前的年代，港岛的地方叫塞西湖，就或者叫七姊妹湖，其实是一个水库来的。那里是在个市区上面有个储水湖，那里一逢打风落雨好大雨的话，那里会满出来，只是满出来的部分就已经足够下面浸到咦冚冚啦，后屘个湖填够咗噶啦，嗰度就系而家塞西湖公园嗰个位。当年系有类似咁嘅情况嘅，不过嗰个系塞西湖就系人工储水湖，嗰边系自然因为山崩落嚟塞住咗嗰度，所以点解佢哋会出事系因为佢哋本来已经系就满噶啦，但系佢冇任何办法做唔到任何嘢， 或者系呢个少少岛啦，岛唔岛佢唔会出事啦。咁结果咧、一个台风一嚟，台风嘅最外围环流啊，会好多雨噶嘛。啲雨落多咗就落咗落去，然后佢哋嗌疏散的时候，有人听唔到啦，有人所在嘅地方冇人发布啦，亦都有啲唔肯走啦，有啲走咗翻去咯，各种各样，结果就浸死咗十几件。咁跟哇，就即因为一牵涉到人命咧，就唔系咁好意思去笑佢哋啦。香港人系边啫，唔系冷血 ，OK？ 即系调翻转讲，点解今次唔太对佢哋嘲讽嘅原因，其实一就系死咗人， 系啦， 佢哋真系死咗十几个大佬，讲紧我真系。我即系老实讲，我如果我要mean啲，要绝啲，真系完全可以嘲笑佢哋嘅。但系 无谓啦，呢啲嘢。 香港人系mean啫，唔系冷血。其实当佢哋出现咁卵大镬到死人冧楼的时候咧，就呢啲嘢我哋就识收口嘅，即系 我觉得无即系无谓啦。但系香港谂下嗱，香港系香港打风严重啦，嗱就山竹。山竹嘅大家识嘅山竹仲有咩就系、是、嗰张图，一个翻工望住成堆树喺门喺度嗰个翻工就系呢个冒险。嗰、那个列他图嗰、那个面图嗰、那个面图去到而家仲记得，系咁多啦。山竹又山竹系近年最劲嗰个咯。好啦，之前有一年打风，大家记得咩啊？杏花村是杏花村停车场水浸，你架 Benz 变咗潜水艇。 嗰次应该系苏拉嗰次啊， 系咯。十号风球啊嘛，又系打透嗰个话打到正啊嘛，因为搞到杏花村变杏花村个停车场变咗水塘啊嘛。 嗰阵时我话 get 啊嘛，当年黄子华栋笃笑讲过无敌海景。咩叫好好？你个海景好好打噶， 系啊，好。 佢而家话咧，咩叫无敌海景？杏花村嗰个就无敌海景啦，即系 个车变咗水浸啦。嗱、今年咪啲人咪即刻堆只沙包，但系都好似冇乜效，都浸噶其实，但系唔会好似上次咁样啦。跟住最上一次系咩？旧年好旧年打风唔成，但系落豪雨，黄大仙嗰、个商场变咗水底神殿，系咁多啦。仲有呢个所谓水底神殿同埋呢黄大仙浸，大家谂当时大家估嘅就系、是。哇！浸成咁，成黄大仙变咗污泥白布咁样。 五百年一遇，三次五百年一遇，我记得。 跟住起码停几日啦，结果咩啊？半日就开翻黄大仙就，我心谂哇！ 哦，咁其实去，因为我哋又系一样系呢个系城市嘅 buff 嚟噶。点解人哋水浸完之后啲泥铲成个礼拜未铲完，香港可以半日搞掂？因为香港嗰边大部分都系城市嘅水嚟嘅，即是话冇乜泥喺度嘅。咁但系佢哋就唔同啊，佢哋系真系山到冲落嚟啊嘛，真系成炸泥泞噶嘛。我哋呢边你城市入边边度嚟泥啫，全部都石屎路嚟嘅。咁、你只要去咗啲水，你咪可以好快搞掂咯，剩翻个少少泥，你好快可以铲得到。 系壮观啫嘛， 佢哋啲泥去到成个人咁高啊，大佬米几啊，去到 当时黄大仙商场咧浸到系浸到成个地牢全部浸晒啊嘛。当时我哇乜咁悲壮，即系嗱呢样就香港好衰嘅就咩、是？你睇到黄大仙商场浸到浸咗成个地度，跟住睇个黄大仙车站咧，可以瀑布咁样，大家反应就何其壮观啊！阿周星驰嗰句话真系，哇乜咁过瘾啊乜 啊！因为调翻转讲就系、是，去自从2000年打后，香港系从来冇试过因为打风死人嘅，一次都冇。 水浸都少啦，以前水浸咧，成试过信和咧，咪好多年前水浸队咧。 新界水浸成日有嘅，以前就 但系啊，信和嘅仲记得有一年信和浸咗啲尸，浸咗成个地牢咧，啲尸杀冇晒啊嘛。 啊，呢、這个都记得啊。 而家边有啫？而家 因为我哋系唔会死人嘅，所以我哋可以好轻松咁攞嚟开玩笑。但系有啲地方系会死人噶嘛。嗱，先讲真系唔关台湾事，即系虽然佢哋好中意串我哋，所以今次有回力镖咁样噶啦。但系调翻转讲啦，东京都唔会打风死人噶，好少，应该我唔肯定个数字，但系东京本身冇嘅。 但系东京水浸容易，东京成个水浸，东京今年唔知咩可能天气问题啦，跟东京试过几次啦。狂暴雨警告啊！即系我手机 app 弹 app 成日暴雨警告，我出嚟有几暴雨啊！跟住一睇啲图，哇！乜成个涉谷站浸晒啊！跟住咧，有啲日本人就话：我终于明白点解香港地铁站咧起高两格啦！我心谂你而家先，你终于明白啦！因为日本地铁站咧平面噶嘛，你嗰啲入口啊，你直接平面踩去啊嘛。 同道路是水平的嘛。 是啊。 因为你起高两格呢，你除非条路去水去不切，那么大家一起浸就没得讲的了。但是只要你高少少就其实不用多，只要少少，那么它的水就不会。 高底是一尺高 两级。 半一尺到啦。 两三级的程度咯。 两级咯一尺咯。 那它就不会只有在街道都浸到的情况下它才会涌得入去个地铁道。那它用它有限的抽水泵就已经可以足以去应付。 咁如果要成个街浸满晒棺刀棺落去，咁就唔使讲啦，咪都唔使讲噶啦呢啲嘢就咁啊。 系啊，所以好多香港，所以好多日本人嚟香港，我好多年前，应该唔系几年前咧，见有一次喺 X 度见到就系、是、有日本嚟香港旅行，见到香港地铁站咧全部高几格，我问点解香港地铁站啊，虽然嗰啲铺头门口高一格嘅，跟住一打风又，哦，原来系咁。即系嗱，因为打风智慧咯、 啊。不过日本有个另一个都几劲嘅地方，我哋之前我唔记得边次啊，佢哋水浸咧，呢个唔系我哋嘅感叹嚟嘅，系啲中国人感叹。日本人水浸，个水啲水系透明嘅，即系香港都做唔到，香港都系都系灰浊色嘅，虽然冇嗰啲咖啡色咁 Q 浓啦，因为啱啱都讲过啦，冇乜泥啊嘛，其实都系污糟噶嘛，但系佢哋可以浸完之后清水嚟嘅。见到个地下噶， 好干净，都话 可以干净到咁嘅地步，几劲啊！ 呢样嘢啲水质，我啲水质问题嘅，香港就系、是、香港就争啲啊，但系都唔算污浊。咁我试过涉水过都见到脚嘅，未算好严重，又只系唔知水干净咗嘅。 系啱啱讲到一半，唔记得再讲埋。香港人会死人，调翻转讲啊！欧洲今年系啱啱年头先打咗个温带气旋，少少天文常识啦。温带气旋喺温带地方啦，即系废话嚟嘅。佢一般嚟讲系唔会有热带风暴咁强力嘅，一般嚟讲。但系我哋都呢啲都死人，温带气旋都死人。虽然嗰日都出得几劲下嘅，即系系会死啊！你只要个基建或者系应付嗰啲嘢做得冇咁好嘅话咧，其实都会死人嘅。问题就系香港打得太惯了，所以先会冇事嘅啫。所以先大家先会可以一个比较气弱嘅心态去睇件事。如果唔系嘅话，如果你真系会次次死人嘅，咁我梗系唔会咁样讲啦。即系 香港系应该讲就系香港人打风，即系叫做咩？香港打风经验，我谂系世界上首屈一指。对打风点样应付打风啊？呢样嘢唔系即系唔系讲笑。喂，香港人见惯打风，一年起码打四五个最少。佢今年咁夸张咁，几耐好多年嚟未试过一年打两个十号风球啦。咁打惯打熟，啲排水系统又做得好，冇乜好少出事，真系冇乜出事啊！呢几年，所以我打风就咩？打风间放假，打风就放假睇戏，又话呢两年真系打风麻烦啊！我今星期二啊，一打风冇嘢做，就 Q 咗去睇戏。睇就去咗有一城，因为全程都系室内啊嘛，由太子站落去，咁室内走有一城睇戏，睇一套纽约暗杀，我睇完之后第一个反应就系唔怪套戏咁少戏院上咯，闷到瞓着，不过唔紧要啦，打风冇嘢做就个有一城又空无一人，因为打风放晒假闩晒铺啊嘛啲嘢，几干噶，打风而家冇咗啫嘛，以前打风咧一打风就咩睇戏去戏院睇戏，但而家少咗咯，而家。 因为要讲到去同一年两个十号波，其实应该要数翻到1964年我出世之前嘅事，就系我哋细个听我哋父母会讲，当年香港打风会点样死人冧楼啊，剩嗰啲嘢。因为嗰一个年代系讲紧六十年代啊，60、61、62、64两次，系连续几年都有十号波，而且系真系死人冧楼嘅嗰阵时，系讲紧真系好大镬噶。 系啊，我就成日讲啦。 我哋成日讲温带咪1962年咯，死咗百几人嘅嗰阵时，嗰、那个年代你就唔会攞嚟开玩笑噶啦。嗰阵时就系讲紧， 点同啊？嗰年代，嗰年代香港，嗰年代香港几落哇！屌战后年代噶，1962年嗰时仲木屋年代噶，点同而家？ 吓，嗰阵时香港成个难民营咁样噶嘛，真系，所以。真係有少少唔同嘅，所以我哋而家先可以咁安全喺度，所以又调返转，因此而会有炸人就去话啲风唔够劲啊，啲追风我啲黐紧筋嗰啲嘢呢，喺 Twitter 入面我见到有件屌把走出嚟话啲风都唔够劲嘅，即係我哋要追风啊嘅自由，你哋乜乜正正咁样。啊，細路，你真係，當然我都未親身經歷過噶，你亮相，即係你細路，你真係冇見過咩叫會死人冧樓嘅風啊！真係，因為對上一次會死人冧樓嘅風已經係約克啦，嗰啲又咧，仲要係其實都唔算係無辜嘅， 波士吹上嚟啊嘛，好似 再上就艾倫，1983年我都未出世，未出咗世啦，我未出世。 成約克嗰次我聽就成隻船吹上岸，好似嗰次級數嚟，因為都 係啊，嗰次都係好大噶。 而家少咯，而家 咁，所以咪而家咪有啲人就係、是，即係感受唔到風啊！啲風好似唔好勁啊，如何那樣？我諗緊，屌你喺香港梗係好撚安全啦、啊！ 唔係，係你留喺香港嘅，你試下，你就係嗰句，你試行花村，無敵佢。 你喺杏花村都冇，都唔会有啲咩，你真系唔好企埋去岸边你就得噶啦。诶，虽然先讲啊，唔系话真系，因为仲有一个咧，就佢最后冇事啦。我见到，我唔知系咪，我严重怀疑嗰张图系咪真嘅。不过就算咯，有个人坐咗喺个长椅度，对捻住个海，然后个海老母咁高打过嚟啊嘛。张构图太海报啦，我有少少怀疑系咪真嘅。不过算啦，有啲咁嘅黐筋佬啊，咁啊另一回事咯。即系香港安全就太多咯。你只要唔系去到嗰啲咁样揾自己条命嚟爆教飞嘅。基本上唔会有出咗咩事啊嘛。 好啦，咁今次咁咁，总之就今年就虽然录音嘅时候佢仲有一个风嚟紧，但系应该最后一个噶啦，都十月啦。虽然十一月都有风打，但系唔好着爆啊，大佬，好麻烦噶，有时会影响到我啲翻工时间。 都唔讲你而家有啲人要 work from home。即系我只能讲，之前我哋做杂志嘅，本来就一份空噶啦，讲呢啲，咁啊， 同埋就系、 是、我可以好肯定话你听，打香港个风一定冇我哋呢边个风咁劲，不过就应该系南欧少少嗰边打风，南欧打风啊，大佬，佢哋唔打惯啊，系会死人冧楼嘅，都系会，之前上次嗰、那个温带气旋都死人噶，即系 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有冇祝希望即系？一切平安啦！打風對受颱風影響嘅人嚟講， 雖然出街嗰陣時可能已經打完啦，咁樣啦，係咁啦， 係啦，好啊，咁今日就到此為止啦，下集再見，拜拜。 拜。